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这几桩案子让狄仁杰脑中一团乱麻，索性他乔装改扮到城里撞大运去了，没成想还真就让他撞着了。不过咱也得说，这是狄仁杰侦查能力高，知道什么地方容易找到线索。而当天晚上还发生了一件怪事，韩永南声称自己被黑龙会劫持了，受到威胁。这黑龙会早在50年前就被朝廷剿灭了，韩永南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呢？众目睽睽之下，舞女命丧吃人壶，洞房花烛夜，新娘猝死，新郎失踪，众人各执一词，难分真假。一桩人命案竟然牵出惊天阴谋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《湖中惨案》第6集。且说狄仁杰带着马蓉各自骑上一匹高头大马出了县衙，按照韩永南所说的方向一路往东飞驰而去。出了东门就是一条官道，官道两边是高大耸立的白杨树，这个时候正是午后，几个农民正躺在树荫里打盹呢。骏马往前跑了没一会儿，眼前出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，这条山路是9曲18弯，旁边都是茂密的树林，有牧童在山坡上放牛，骑在牛背上吹笛子，一派悠闲的景象。狄仁杰和马蓉辗转走出了山路，放眼望去是一马平川，金黄色的稻子散发出阵阵清香。狄仁杰勒马停下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心里头甚是欣慰，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呐。马蓉也跟着狄仁杰停下来，往远处张望，拿袖子擦着汗。老爷，咱都走了几十里了，也没看见一间宅院，是不是这韩永南故意糊弄咱们呢？我早就说了，这个韩永南面上跟个读书人似的，可心里头不定藏着什么阴谋呢。他那套被人绑架的鬼话，谁信呢？狄仁杰往前看了看，咱们继续往前走吧，没准前边能有什么收获呢。说完了，俩腿一夹马镫打马而去，马蓉紧随其后，两个人一路往前走。前边出现了一座小村庄，村头一棵大槐树遮天蔽日，10来个村民手里拿着棍子，正围在树下打一个人呢。那个被打的人双手抱头在地上滚来滚去，可嘴里边不求饶。马蓉一看这情景，勒住缰绳跳下马来，就冲进人群了。住手！ 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几个合伙打一个人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大伙一看马蓉怒目圆睁，跟个金刚似的，心里头啊有些害怕了。这个时候，一个老头挤出人群，向马蓉、狄仁杰行了个礼，敢问壮士大名，不知道二位客官驾临韩庄有何贵干呢？这马蓉说道：汉元县令狄仁杰，狄老爷亲驾到此，尔等还不下跪？这老头一听是县令大人驾到，赶紧叩头行礼，那十几个村民也跟着跪倒在地。原来这个老头正是这个庄子的庄头，他们打的这个人是一个外来的骗子。狄仁杰看了看那个被打的，只见这个人蜷缩在地，嘴角淌着鲜血。狄仁杰又看看庄头，说：你们说他行骗可有依据啊？庄头拿手指着被打的人，这家伙呀，用灌了铅的骰子骗我们，赢了我们好多的钱呐。狄仁杰一听，哦，原来你们是在赌博呀，这赌博本身就不对。你们说他的骰子灌了铅，那骰子在哪儿呢？狄仁杰话音刚落，一个蓬头垢面的人从衣兜里掏出两颗骰子递给狄仁杰，老爷，这就是灌了铅的骰子。说完之后双手恭敬地递上来，还没等狄仁杰接过来呢，突然那个被打的人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一个箭步冲上来，把骰子抢走了。哎呦，青天大老爷在上啊，我这两颗骰子要是灌了铅的，我天打五雷轰，我不得好死啊。这个被打的人夺过骰子，自己递给狄仁杰。哎呦，大老爷，您看看这骰子，他没下猫腻，是他们输不起钱了。狄仁杰把骰子放在掌心来回滚了滚，又仔细的观瞧了一番，并没有什么异常。庄头啊，这骰子他没灌钱呢，看来你们啊是输了钱，诬告他。你们合起伙来斗殴，还欺骗本县，胆大包天，本县今天不予追究了，还不快快散去。那个庄头被狄仁杰一说，一张嘴就像是呼上了胶水，说不出一个字来了。那些村民也是面面相觑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赶紧退下去了。狄仁杰转脸看看那个被打的赌徒，看样子这个人四十开外，瘦高个，左脸上啊有一颗黑痣，这黑痣上还滋着几根毛。这个人擦擦嘴角的血，哎呦，老爷，您看我说的没错吧，是他们诬陷我。狄仁杰把骰子递给他，行了，这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为了赌博倾家荡产，最后杀人抢劫，犯下了滔天罪行啊。本县劝你赶紧戒赌，找份正经营生糊口，这才是正道。那个赌徒赶紧叩谢，然后起身拍拍身上的尘土走了。办完了这件事儿，已经接近傍晚了。狄仁杰和马蓉继续赶马往前走，前边就是汉元县的边界了。这儿驻守着一支军队，领军的校尉姓马，听说县令大人来了，马校尉赶紧出来亲自迎接。狄仁杰也跑了半天了，这会儿也是口干舌燥，跟着校尉进了军营休息一会儿。这狄仁杰一连喝了三碗茶，这才缓缓开口：马校尉啊，最近边界上可否安宁啊？马校尉一拱手啊，最近这一带常有一群乌合之众出没，三五个一伙时有抢劫案发生，另外这橡树滩也是歹徒的老窝了，环境十分的复杂，官府军队胆怯，不敢贸然进去剿灭呀。狄仁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那这附近可有大户人家的高宅大院？ 马孝伟一听这话乐了，呵呵，老爷，这除了水草就是庄稼，还有歹徒出没，哪有大户人家敢来这儿安家落户的呀？狄仁杰捋捋胡子，啊，你说的倒也对。马孝伟站起身来，老爷，下官已经备好饭菜了，咱们不如边吃边聊吧。三个人坐上酒席，狄仁杰有公务在身，不敢贪杯，以茶代酒，倒也喝得十分痛快。等吃完了饭，马校尉告退，狄仁杰和马荣正在房间里休息，这个时候有下人送上一封信来，说是有位陶先生要见狄仁杰狄县令。狄仁杰接过书信，这信封上的字端端正正，一手潇洒的小楷。狄仁杰看完之后，让人把那位陶先生请进来。不大一会儿，门分左右，进来的人正是下午被打的那个歹徒。不过这个时候啊，这歹徒已经换好了衣服，虽然嘴角还肿着，可是脸上却是一副喜洋洋的表情，焕发荣光啊！一进门跪倒在地，老爷，小民陶干，您的救命之恩在下莫齿不忘，现在特来投奔老爷以示报答。狄仁杰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原来那个邋遢的歹徒竟然变成了一副斯文相。狄仁杰对读书人很是爱护，心里对这个陶干起了一份好感。哦，陶先生，下午的事情本县也是根据实情而断，谈不上什么救命之恩。说完这话，陶干脸上却露出了一丝狡猾的笑容。嗨，这个在下自然明白，狄老爷您是为了一起疑难的案子才来到这儿的，碰巧解了在下的围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老爷您是为了一桩绑架案吧？狄仁杰一听这话更吃惊了，陶先生，你说什么？陶干微微一笑，不瞒老爷，在下最擅长的就是观察和推测，刚才我碰巧听见您问这一带可有大户人家高宅大院，可是您又不知道这宅院的主人是谁，可见是有人被绑架至此啊，只是被蒙了双眼，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。告到官府之后，您就来这儿勘察探明究竟，恐怕眼下您正为这事儿发愁呢吧。狄仁杰心里不住的叹服，陶干好眼力呀，分析的头头是道。陶先生，以你的高见，本县该如何勘察呢？这当事人被扔在轿子里，只记得下了山坡走的全是平地，往东去，末了又上了十来阶台阶，到后来呢，是一所石头房子。陶干捻着左边脸上这几根毛，眼珠子一转，这个嘛，保不齐他还没出汉元城呢。这轿子进了府，在花园里头慢慢转悠，过亭子的时候假装成上山，穿过花园的流水又假装要过河，故意趟出点水声来，抬轿子的轿夫时不常的换个姿势，把这轿子抬得忽高忽低，好像是上山过河一样。其实啊，这都是歹徒存心设计好的，再加上当事人当时已经吓傻了，哪能记得这么清楚啊？走了半天，可能啊，连花园的门都没出去。陶干的一番话，像是给狄仁杰打开了一扇大门，豁然开朗。狄仁杰暗自惊讶，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陶干可是不容小视啊。狄仁杰佩服陶干的推理能力，可想想下午的事儿，哎，陶先生，您这么精明，怎么下午反被那些人抓住，诬告您是骗子呢？ 陶干惨淡的一笑，盯着狄仁杰的官靴，哼，老爷，您看看，您靴子里边藏的是什么？狄仁杰一听懵了，翘起一条腿，伸出两根手指头，从靴子里边夹出了两颗骰子，仔细一看，这俩骰子正是灌了铅的。陶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老爷，我这两颗骰子是有问题，当时您一来我就略施小计把骰子抢过来，然后呢顺手就扔到您官靴里了，我给您的是早就准备好的正常的骰子，没想到我这小把戏不仅骗过了他们，连老爷您也没看出来呀。狄仁杰转着手里这两颗骰子不禁笑了起来，马蓉也深为叹服。陶干一看狄老爷没怪罪他，反而还挺欣赏他，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开始吹声了，老爷，在下的绝活可不是常人学得了的，伪造官方文书，私刻印章，做假证，上公堂替人打官司，李代桃江，瞒天过海，这我都会，剩下的还有什么煽风点火，暗度陈仓，金蝉脱壳，混水摸鱼，没有我不会的，我呀还是个开锁的行家，什么锁放到我跟前都能打开，而且我通晓四方的方言，看得懂动物的表情，我老远看人眨眼就能知道他要干什么，看见人嘴唇一动我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 什么？ 狄仁杰猛然打断陶干的话头，你说的最后一句是什么？陶干嘿嘿一乐，嘿嘿，我说呀，我看见别人嘴唇一动我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尤其是女人和小孩，因为啊他们没胡子，看得更清楚。狄仁杰心里暗自思索，如果那天在船上杏花向我告密，那个凶手也有这种本事。狄仁杰想得心头一惊。陶干看狄仁杰动心了，趁机请求，老爷，在下愿意弃暗投明，投奔到老爷门下，效犬马之劳，在下只身一人，没有拖累，只求一个安身立命之处，我又熟知衙门的律例，上来就能干活，求老爷开恩，您收了我吧。狄仁杰考虑再三，这陶干浪迹江湖有很多经验，况且他通文墨，懂法律，只要改邪归正，正是衙门口短缺的一个奇才呀。想到这儿，狄仁杰微笑地答应了，陶干感激地跪下叩谢。当天晚上狄仁杰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如果说凶手真是看了杏花的嘴型判断他泄了密，这么说来这韩永南的经历也是真的，黑龙会当真是死灰复燃了。狄仁杰独自坐在灯下苦苦思索，如果黑龙会再起事，想必现在汉元城里头一定布满了他们的党羽，这些人可都是亡命之徒，要是真刀真枪干起来，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。怎样才能找到这黑龙会的老巢呢？狄仁杰熬得眼睛都红了，一直到了三更天才朦朦胧胧地睡过去。第二天，狄仁杰带着马蓉和陶干打道回府，衙门里头放着两份调查报告。乔泰把报告递给狄仁杰，狄仁杰连口水都顾不上喝，坐下来就开始翻阅。这两份调查报告，一份是关于王玉珏王掌柜的，这王玉珏有钱，开着城里头最大的金饰和贵坊，好酒而且好色，这些日子王玉珏是债台高筑，但是其他商户都愿意贷款给他，让他还债去。这第二份是关于牙快万一帆的，万一帆的名声也很大，只不过是臭名远扬，街坊邻里没有不损他的，都说这人做生意猴精，为人刻薄。万一帆现在是刘飞波的牙快，他的闺女虽然待字闺中，可竟然公开接客，靠自己的美色赚钱， 这万一翻呢，睁只眼闭只眼，只要闺女能进钱，他什么也不管。这万一翻还以为自己闺女是块宝贝呢，想把闺女嫁给姜文章的儿子，结果被姜文章一口回绝了。这事儿传得沸沸扬扬，街坊都拿这事儿啊当笑话说。狄仁杰看到这儿，气得一拍桌子：“好个万一翻呢，竟敢在公堂之上信口雌黄，耍滑世间！”梁大人跟他签合同，这里边也少不了猫腻。乔太，你去梁大人府上可有什么收获呀？哦，这梁大人老糊涂了，听凭万一帆摆布。我跟梁一德仔细查阅了账目和合同，发现正是这个万一帆唆使梁大人把家产卖了，所得的银子这万一帆又撺的梁大人放高利贷，可是钱都不知道放到哪儿去了。陶干在旁边听着，又拿起调查报告看了一遍，这案子他已经大概知道了一些。陶干凑近狄仁杰：“老爷，咱们也得提防那个梁一德，要是他在账目上动了手脚呢？”狄仁杰捋捋胡子：“你说的有道理啊，这个我已经想过了，只不过现在梁府的银子只出不进，如果真是为了放高利贷，也犯不着用家产去抵押呀。万一有个闪失，这岂不是根基不保，一败涂地吗？”陶干点点头：“老爷，咱们回来的路上，马荣兄弟已经把案子大概给我说了一遍。那个石佛寺真没有和尚吗？前天我刚巧路过那儿，看见一个和尚探头探脑的奔里张望的，他看见我过来了，就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然后走了。”狄仁杰听得一愣：“有和尚奔里张望？陶干呐，你和马荣再去市井酒肆间打探一圈，把毛福死前的情况打探清楚。马荣，你再去鱼头掌柜那儿问问毛路，听说他投奔了橡树滩，也不知道这橡树滩到底在哪儿。”陶干、马荣得令一起办案去了。黑龙会真的在谋划造反吗？狄仁杰又能否把这场危机解决在萌芽状态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